载，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。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，她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，丁香一样的芬芳，丁香一样的忧愁，在雨中哀怨，哀怨又彷徨，他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。撑着油纸伞，像我一样，像我一样的默默踟蹰着，冷漠凄清又惆怅。他静默地走近，走近，又投出太息一般的目光。他飘过，像梦一般的，像梦一般的凄婉迷茫。像梦中飘过一只丁香的，我身旁飘过着女郎，她静默地远了，远了，到了颓圮的篱墙，走进这雨巷，在雨的哀曲里，消了她的颜色，散了他的芬芳，甚至消散了他太息般的目光，丁香般的惆怅。撑着油纸伞，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。我希望飘过一个丁香一样的结